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五章。上主对我说，纵使梅瑟和撒穆尔立在我面前，我的心仍不转向这人民。你由我面前将他们驱逐，叫他们离去。假使人对你说，我们往哪里去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上主这样说，该死的就死，该杀的就杀，该挨饿的就挨饿，该被掳去的就被掳去。我必用四种刑罚来惩罚他们。上主的断语，用刀剑来杀，用野狗来拖，用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来吞食，来消灭。我为了犹大王西泽克雅的儿子莫纳舍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，必使他们成为地上万国恐怖的对象。耶路撒冷，谁还怜恤你？谁还同情你？谁还转身向你问安？你既离弃了我，上主的断语，转身背着我，我就只有对你伸出我的手，将你消灭。我对宽恕已感厌倦，我要在这地的城门口用簸箕将他们簸散，使他们丧失子女。我要消灭我的人民，因为他们不离开自己的行径。他们的寡妇已多过海边的沙粒。我要给他们招来午间的破坏者，袭击英俊勇士的母亲，使痛苦和恐怖突然降到他身上。生过七个子女的母亲现已身衰气绝，还是白天，他的太阳已经西落，他只有绝望惆怅。至于他们的移民，我必使他们在敌人面前死于刀下。上主的断语。我的母亲，我真不幸，你竟生了我这个与普世对抗相争的人。我没有向人借贷，人也没有向我借贷，人却都辱骂我。实在，上主，我岂没有尽力侍奉你？我岂没有在灾难祸患时为仇人向你恳求？人岂能折断北方的铁和铜？上主，你都知道，求你回念我，眷顾我，为我报复迫害我的人，不要因你太忍耐就让我死去。你该知道，正是为了你我才受人侮辱。你的话一来到，我就吞下去，你的话变成了我的喜悦，我心中的欢乐。上主，万军的天主，因为我是归于你名下的，我从没有坐在欢笑者的集会中一同取乐，我却依你的指示独自静坐，因为你使我愤怒填胸。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久长，我的创伤不可医治，痊愈无望？你与我好像是一条不常有水而变化无常的溪流。为此，上主这样说，你若回来，我必让你回来，使你能再立在我面前。你若能发表高尚而非荒谬的思想，你就可做我的口舌，使他们转向你，而不是你转向他们。这样，我必使你对这人民成为一设防的铜墙。他们能攻击你，却不能制胜你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援助你，解救你。上主的断语，我必解救你脱离恶人的手，由强暴人的掌握中将你赎回。